今天的这些内容昨天也上过嘛，那昨天上课的时候呢，陈助教打瞌睡被我骂啊，我就说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打瞌睡呢，就要睡就要趴下去睡，助教如果不以身作则的话，同学怎么好意思睡呢？因为今天要教的课啊，十分之无聊，里头需要听到的重点，我想你就算睡下去啊，等到讲到比较重要的地方的时候，自己自然你会醒过来。所以我想各位同学，如果你觉得现在已经觉得有点疲倦了，现在就可以开始睡了。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啊，教伤寒论对不对，少阳篇嘛，一篇放在这里不教也不够意思，但是教的时候也会偶尔遇到一些内容让你觉得教起来殊为乏味啊，所以同学听的痛苦是理所当然的，我教的也还蛮痛苦的。所以今天呢，就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时间尽量休息啊，那有什么需要醒来的事情到时候再醒来就好了。所以今天的助教要像样一点啊，有一点困了就要带头趴下去睡啊，不可以像昨天的助教那样子讲到一半发现他在这样子撑着撑的。所以今天基本上呢，就算是帮大家医失眠吧，大概是这样的。那在进入很无聊的课程之前啊，我们先来好像有一点杂七杂八的小事情，比如说小柴胡汤的医案哈，第五页这个吉义东栋好像是300年前的日本人吧，好像我们不小心打成民国了，他把他那个把它改掉好了啊，那一点点小的东西修正一下。那在正式的进入少阳篇之前呢，我们的这个讲义啊，有一短篇这个彭子义写的东西，跟一个短篇刘杜周的学生写他老师开药的这个东西，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了啊，把这两篇短短的东西看稍微过一过啊，我们再来面对这个少阳篇的11条。这个讲义的第61页下面啊，我收了这个彭子义写的一个他对于小柴胡汤的看法，那我们就直接看一下62页上面好了。就是主要就是因为彭子义他在解释这个伤寒论啊金匮要略的方子的时候，他有一个他自己的解释系统，他的解释系统呢，把中医呢把它看待成是一个升降的学说，所以他在他的这个说法里面，他认为说这个胆经降火呀不降下来，然后三焦经的降火就会升不上去，所以呢就会有柴胡症。所谓的降火在中医里面是相对于军火的存在。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会认为心脏里面的火是国王啊，是君主，是军火，那其他身体里面其他地方的火大家都算降火。不过虽然这么说啊，可是肾脏里面的这个肾阳到底算军火还是降火，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定论，因为我们会认为说肾脏里面的阳气跟心脏里面的阳气是非常同类的，所以肾脏的火是不是一定要叫降火啊，那还是不一定。那不过这些东西姑且不论的话，我们想一想他的就是彭子义他的整个理论的框架，有一点像是说我们的经络可以分阴经阳经嘛，对不对，那胆经是足少阳胆经，是属于阳经，那一条阳经我们阴经的话都是要往上走的，对不对，那阳经的话是要向下降的，所以他认为柴胡汤的效果呢是要能够让这个三焦之气要上升，当然三焦之气上升并不意味着三焦经之气要下降啊，并不是，只是说当这个三焦能够上升的同时，胆经呢才能够顺利的下降。那他所指出来的这条路径啊，我想还是有意义的。 因为我想我们在讨论到胆这个东西的时候，之后的条文还会看到所谓的什么胆气不降啊，什么胆要降下来之类的看法。所以阳经的气要降下来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面对它的存在啊。那柴胡汤呢，我觉得在实际上的功效来讲，它的确就是能够，它在帮我们清三焦的时候啊，我们本人的体验的感觉大概还是柴胡汤清三焦它是往上面清的，就不会觉得柴胡是一个往下面掉的药。那至于说胆经的顺畅的话，照这个经络的循行来讲的话，照理说是要向下循行的啊，所以就稍微知道一下。那他孔子义他就说少阳呢是无腑症而有经症，这个说法当然我们现在都要有一点存疑，因为我在之前课也讲了，就是我们中国人啊并没有，古代的医书里面并没有什么胆结石这种东西，所以就是没有这样的记载，我们解剖学没有发达到那个程度，所以呢我们在古医书里头很难去找到什么东西叫做真的是胆有病这件事情，因为胆也只是一个袋子而已啊。那但是孔子义他的认为说少阳没有腑症只有经症啊，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是说他个人的看法是说胆这个东西啊，他如果有病的话多半就是不是这边的肝有病就是这边的胃有病，你说单独要说一个胆腑在病好像没有那么高的重要性啊，他会这样子看待，所以就他会这样，他就认为说啊，不是胃就是肝嘛，所以就不用提到胆腑。不过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西医已经有了胆结石这个病名，那胆结石或者胆囊息肉之类的病啊，的确也是所谓的胆腑症嘛，对不对？那这样的病，我们所谓柴胡系的药又可以处理的蛮不错的，所以。那我们现在如果用桂林本的这个《伤寒杂病论》啊，它里头就有这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那个就是相当属于处理胆腑的方子，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就会觉得我们到了今天认为说少阳也可以有腑症啊，那这样看也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呢是一个张宝伟啊，他写这个他的恩师刘杜周教授用柴胡剂的一个用小柴胡汤的一些心得，他把它整理出来。那我是觉得刘杜周教授的这一个看法哦，是让人觉得很漂亮，就是他讲得非常的完整。在62页下面，他讲到说柴胡治疗疾病啊，第一个是开郁啊，疏肝利胆，这是没有错的。然后他就说哦，应该不对，他就说柴胡的功用有和解少阳、升举阳气和疏肝解郁三个功用。然后并且呢他另外提到三个治疗的，一个是调整升降出入啊，就全身的气机的升降出入。其实在谈到柴胡剂的这个最重要的功能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加进所谓人体气机的升降出入的这个向度。当然孔子义是把他说的比较钉的死一点，就好像说啊，胆经是要降的，然后三焦气是要升的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就算不知道这些，我想我们人体的的确确是有很多讯息在传递的。那处理这些人体内，尤其是以消化轴为中心的这些讯息的传递，的确是柴胡剂比较擅长的事情。所以啊，就是这些教授的观，这些前人的观，研究者的观点，我想我们都可以自己看。那另外呢？就是我蛮赞成的。那他就说他在后面呢，他就有讲说刘杜周先生呢，他很会把小柴胡汤啊跟各种方剂呢做一个合并运用。那我想柴胡汤是一个到后代一直被我们临证加减的方剂，所以呢至于他可以怎么用，我想就不用讲了。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说什么热入血湿就可以加一点活血药或怎么样，那以后讲到清热的时候可以就加石膏啊怎么样的，就是柴胡汤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加药味的方子，所以 我想这些东西同学就回去自己看一下。那我们之后啊会另外辟一个柴胡系统的方剂它的加减的原则的一个单元来处理这些东西，那我们现在就先过去就好。那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睡觉啊。同学，我是说真的，根本不要撑了，因为如果在教少阳篇的时候，你还希望我教的好玩，我觉得那难度太高了啦。少阳篇没有那么好玩，所以有点累了啊，就休息就好了。我先来说一下为什么少阳篇会这么的不好玩，因为所谓的少阳病，我们当然就是用柴胡剂啦，对不对？可是呢，柴胡剂的相关条文啊，比较要紧也比较精彩的一些临床的状况，多半都是混同其他经的疾病发生的。比如说在阳明病之中如何找到辨证点开柴胡汤，或者是太阳病之中如何找到辨证点开柴胡汤，那这些事情是我们临床上常常遇到，也会让人觉得哦，这些辨证点很重要，这个方剂很重要的一些具体情况。那我们来想啊，像这些情况，张仲景是把他们全部都收集在少阳篇好，还是把它放在各个的篇章好？那我想以一个教学者的立场来讲，当然还是把它放到太阳篇啊、阳明篇这些相关的篇章比较有意义，因为我们需要学的就是在医治太阳病的同时能够发现，哎呀，它也有掺杂少阳，那我们要怎么医，对不对？所以以一个教育者或者学习者的立场来讲，我是蛮认同张仲景把这些重要的柴胡剂的条文放到别的篇章啊，就是别的，就是以太阳病为主轴开始发生一些状况，哪些状况适合用柴胡剂处理，以阳明病为主轴发生的哪些状况适合用柴胡剂来处理。但是相对来讲，剩下来的东西啊，归类成一个少阳篇，就让你觉得少阳篇好像一道菜已经吃完了，剩下一滩酱油跟一点什么葱姜的渣子在那边那种感觉。所以少阳篇的这种不美味啊，这是其中之一。然后呢，另外就是因为张仲景，我们姑且算他是张仲景好了，因为张仲景呢留给少阳篇的内容啊，好像可以说太不精彩，乃至于后代的人会觉得说，这个人在这个篇章的这十条里头啊，因为宋本是十条嘛，不过桂林本才十一条，在这十条里面好像在做什么混稿费之类的勾当，就是拿一些什么莫名其妙的，就是《黄帝内经》的条文来塞，或者是一些关于把脉的这什么东西就没什么意思的条文来塞。那至于如果是我们从太阳篇这样读过来，在临床上面已经非常喜欢张仲景的医术的读者来讲的话，读到少阳篇会很不舒服。怎么讲呢？就是会觉得说，这一篇已经让人感觉不出张仲景的这个著作原本会有的那种风格了，就是好像金庸小说连载到这一段是李光替他写的那种感觉。就是张仲景的医术之所以让我们这么喜欢，就是因为他不太谈那些很虚玄的道理，我们临床就是抓主症，主症抓到就可以开药，那开了之后就可以医得很好，对不对？所以不管是很聪明的人或者是很笨的人，基本上只要不要变成不是智能不足的，其实张仲景方用起来都还蛮顺手的，就是抓主症然后开药这样子。可是呢，少阳篇所给的这些内容啊，关系到临床来讲的话，那些主症都相当的不好用，就是不好用的那种程度好像超过了我们一般所认为的张仲景的底线。所以大概后代的这个注解家啊，在研读这个少阳篇，在替他写注解的时候，就开始会有一种很奇怪的笔法出现，就是有一些东西你可以在注解的时候好好发挥嘛，可是动到你注解的时候没什么好发挥的时候，他就开始，这些研究者或者注解家就会写说，啊，此条文必然是张仲景的后人王叔和私自补入的，然后怎样怎样，一定不是仲景原文，就开始在那边挑剔这些有的没的，就是这个篇章它本身讨人厌的程度是有到这种程度啊。所以 既然是如此，那我要开始从第一条开始上了。那昨天中间下课的时候，我跟陈助教说怎么样，就为什么那么好睡，他说就听你再把一些我们已经很熟的名词念了又念，念了又念，这样子能不睡吗？啊，说的也是啊。所以我呢是要撑住把这堂课混过去，那你们就不用撑啊，就已经可以趴下来听了，就是说不用有什么打等到自己度孤啊才开始准备睡觉，你根本就趴的，因为反正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笔记抄或不抄都没差，那就摊开来休息，那万一不小心睡着了啊，那就睡着了，就这样就好了啊。那首先你看啊，我来从太上王篇开始讲，你听听看，这多么的没有辩证意义啊！他说：“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视也。”这一条好像同学多少也有印象了嘛，对不对？那这条是根据《黄帝内经》的说法，少阳病的时候，因为少阳经经过人的这个脸的旁边，对不对？所以它会让人这个啊。可能会有喉咙发干，可能会有这个嘴巴苦，可能会有头昏这些现象。可是呢，这样哦，我们虽然不能说它错，可是以我们临床上能够享受的张仲景的辩证点而言，他这样子写，让我们非常无法享受。因为如果我们遇到一个人口苦的时候，但口苦还可以啦，口苦还可以，就是通常如果是上午口苦的话，多半还是少阳病哦。口苦还可以定义一下少阳病，可是你说如果是口苦喉咙干的话，其实往往阳明症更会耶，就是阳明病的时候，你发高烧的时候，那时候嘴巴苦啊发干的那个现象很可能会更强烈，所以拿来定义少阳病会觉得有点怪怪的，所以大家就会说啊，这一定是张仲景没有写啊，然后他的学生啊什么从内经抄进来的啊什么，就讲这种话。那至于说目眩，到底怎样的目眩是少阳病，当然我们如果从正面的角度去帮他讲话，我们可以说哦，少阳区块关系到耳朵里面的淋巴，这跟人的平衡中枢很有关系，所以当这个耳朵里面的淋巴不干净的时候，人的平衡感会丧失，然后会觉得头昏想吐啊，这都没有错。问题是我们之前谈饮啊，算太阳篇到现在我们有多少种目眩，对不对啊？苓桂竹竿汤也会昏啊，真武汤也会昏啊，那这泽系汤也会昏啊，对不对？就是有那么多那么多不同种的目眩在那边的时候，你目眩会变成一个很没有意思的辩证点，就你能够说这个人头昏就是少阳病吗？所以这三个辩证点都变成很不好用，也就是少阳病的那些重要的辩证点，什么往来寒热啊、胸胁满啊这些东西，好像别的篇章都已经用掉了，所以剩下来这些残渣啊，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就是因为这个其实口苦咽干目眩是最接近黄帝内经里面的这个这种好像经典之文，所以就放进来。那历代在研究伤寒论的人，其实对于这种所谓的经典之文，其实一直都是有一些疑惑的。怎么讲呢？就是历代学习仲景学并且有读黄帝内经的人，他大家都会在想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张仲景他的医术是顺着黄帝内经产生的，还是是根本就是另外建立一套东西是要跟黄帝内经打对台的，这件事情一直是历代的医家有一点争论的话题。也因为这个争论，什么叫做六经辩证这个事情，至少现在学术界已经有四十几种不同的定义了，就是张仲景的六经六种病啊是什么东西，这个事情已经有四十几种定义了。有人说它是以疾病的时间推演来看的，有人说是以经络来看的，有人说是以人体的什么层来看的，然后有人说是以什么什么系统来看，就是目前有四十几种定义。而这四十几种定义它之所以会产生，主要的理由就是黄帝内经里面的那个热论啊，我们张仲景的书不是就把它抄在前面变成一个伤寒历嘛，对不对？伤寒历的内容就是黄帝内经的热论嘛。可是呢，我们所认为的宋本伤寒论啊，目前为止认为版本比较早比较可靠的伤寒论， 当然日本那边是认为康平康治本比较权威，但我们中国这边是认为赵开美的本子比较权威，就是明朝的赵开美所复刻的宋本伤寒论是我们中国这边觉得最权威最早的版本。那赵开美复刻的宋本伤寒论呢，里面是没有伤寒力的，所以就会让一些研究者觉得整篇伤寒力说不定都是张仲景没有写的，是后人补入的。所以就会从这样子就会有人认为说，其实张仲景不见得认同黄帝内经热论这个什么哪一条经生病就连着哪一条经，这些问题都产生，就是他会觉得，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张仲景的六经辨证讲的是别的事情，是另外的分类法之下产生的区块。那像这样子的看法啊，就是所以会这样的一些看法，这样子千百年来这样慢慢堆积，所以到了现在的时候，有的时候对于某些条文有研究者就会有一些怀疑。那甚至我们讲白一点，就是现在的研究者一般对于伤寒论的这个所谓的提纲条目的看法，就是比如说太阳篇最前面有一个太阳啊，生病的时候会什么怕风啦，后脑勺发僵啊，对不对？所谓的提纲。那阳明篇就写什么未加食啊，那太阴篇就是这个人会吐啊，拉肚子啊，对不对？这些。那少阴篇是什么脉沉细，淡欲寐，对不对？那现在有在临床在学习伤寒的人，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提纲啊写的比较像提纲，比较有提纲的意义的，大概只有太阳跟太阴两篇，就是太阳病的提纲比较能够概括太阳病的状况，那太阴篇的这个吐啊泻肚子也比较能够概括太阴篇的状况。那说阳明篇就写一个未加食，那未加食的种种状况，其实阳明篇整个的内容根本不能概括在这个提纲里面。那少阴篇脉沉细淡欲寐，对不对？那少阴篇里面水毒啊，肚子痛啊，手脚冷啊，什么多的是，对不对？这个好像少阴篇的提纲也不能够涵盖住整个少阴篇，所以历代就连对这些提纲都是有批评的。那当然说不能涵盖并不是说它没有意义，它还是很重要的，可是少阳篇的提纲就是所谓的六经六篇里面大概是最差的，因为它虽然能够标示少阳经有问题，会有可能会有什么状况，但是都只是可能而已。那这个可能跟我们张仲景开药的那个方法，就是有这个症有这个症有这个有这些症就开这个药就一定对的那种很有把握的那种状态，差得很远很远的。所以啊，少阳篇就是在这种事情上面是很被批判的。那好，那当然我们说口苦这件事情还是有一定的意义啦。我想少阳区块不太好的人，比如说各种急性慢性肝炎的人，其实十之七八大概都口苦吧，都会有口苦的现象。那如果是不晓得同学有没有人得过胆结石啊，胆结石的人会不会觉得口苦啊？这我就不太确定了啊。但如果胆有病的人不口苦，别的肝有病的口苦，那这提纲其实也是蛮可怕的。就是其实少阳篇并不是一个治肝的篇章哦，所以啊，这提纲真的让人觉得有点麻麻的啊。然后呢，到了第二条呢，就会让人感到一个好像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综艺节目的制作人的挣扎。怎么讲呢？就是他好像写出了第一条，然后他也发觉这个第一条大概读者看了都会不喜欢，所以他就赶快补写一个第二条，然后用第二条的内容来撑住，好像告诉你说其实第一条很重要的哦，因为它发展出来就有第二条的状况哦，所以还是很要紧的哦，你们不要小看哦。结果第二条还是不怎么精彩，所以就变成第一条跟第二条一起就是好像抱在一起一起毁灭那种感觉。那第二条他写什么呢？说少阳中风啊，少阳病的中风是怎么样呢？是两耳无所闻啊。当然我不能说没有，少阳病的人他可能会有听觉上面觉得有耳鸣啦，耳朵有压力的感觉啦，这些是临床上可能会有的，但是那个可能的状态呢不高。 可我想我们现在如果有同学有得过少阳病，或者说我本人有得过少阳病，我觉得通常跟耳朵的关系好像就淡淡的。当然你不能说没有关系，我上次上课也讲说，比如说你耳朵如果有中耳积水啦，什么有平衡上的耳朵里面平衡机构的那个问题啦，或者是耳朵流脓啦，这些你用柴胡汤当主轴，然后搭配什么什么方都很好用。所以耳朵的病用柴胡汤跑过去治，当然你真正那个人呢、肾脏太虚啊，所以就听不到，那是另外算。但这种急性的什么耳朵积水啊、耳朵化脓啊那种东西，柴胡剂带一些什么药过去，那都是很有效的。所以反过来讲说，耳朵的病你用少阳区块的治法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照张仲景这个文字这样子看哦，就说当你少阳经感冒的时候一定会有耳朵的病，这件事情其实就不是那么一定了。因为少阳病我们说它的发生的状况就是太阳病里面可能这个人胸胁苦满，可能这个人往来寒热，那些状况反而比较多一点。就在他的少阳病可以用的辨证参考点那么多的前提之下，那相比之下一个耳朵听不清这件事情就变成出现率显得有点稀薄，就没有那么好用。所以这一点呢就变成比较就是看起来让人觉得没力没力的。然后接下来他说目赤眼睛会红，当然如果你少阳经有受邪的话，我们说眼睛是从眼的外侧红进去的嘛，对不对？就有红丝带从外侧往里面跑，那这种红也是有可能发生。但是我们就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眼睛红了，你能说他就是少阳病吗？我们说结膜炎、角膜炎，对不对？如果是眼白上面在发炎的话，说不定是麻杏干屎汤症啊，说眼白属肺啊，对不对？那或者是这个人眼睛发炎，有没有可能是肝火旺啊？也有可能啊，对不对？所以因为太多可能性了。那有没有可能是太阳经感冒啊？就是用葛根汤治的，用葛根青莲汤治的多不多啊？多呀。那眼睛痛的特效方苓桂竹甘汤加车前子，这是什么经了都不知道了。所以因为眼睛的毛病有太多太多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提特别在少阳篇提出来一个目赤，其实是不太有力道的一个辨证的方法。那而且临床上面如果你说到了今天啊，我们遇到眼睛发炎眼睛红的人，其实往往是要看他的肝有没有太寒。如果他的肝有阴实的状态，它是肝太寒，所以把热气都逼到外面来，所以反而是要用吴茱萸把这个肝阴实破掉，那个热气才收得回去，眼睛才会消炎。所以你看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方法存在的前提的话，那这个目赤这个辨证点放在少阳病好像也显得有点莫名其妙。那当然后面的胸中满而烦这个事情呢，我也不能说少阳病没有。那胸口闷然后人发烦，这个当然少阳病可能会有，但是胸口闷这件事情张仲景治杂病的胸痹其实还更多呢。就算是太阳篇有桂枝汤去芍药是治胸口闷的，那至于发烦的，那可能是上焦火太旺，什么栀子汤症、什么猪鸟汤症这么多。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放到少阳篇其实也不是那么适当。那这一条到底临床上怎么看待？我想可能要把这些症状都加起来。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的感冒是感冒了之后他觉得耳朵有耳鸣，然后眼睛整个红掉，然后他的胸口发闷，然后心里头发烦，就这些症状全部都齐全的时候，你可能可以觉得哦，这个人是少阳病这样子。或者连同什么口苦咽干目眩全部都齐全的时候，那可能你可以从这些总合的症状里面认出他是少阳病。但是单独来讲的这个辨证的效果就不太好。那如果你要说我们感冒遇到感冒的人啊，他同时耳鸣、眼睛红、胸口闷、心烦啊、口苦、咽干、目眩，那遇不遇得到？大概有生之年，我们不要太绝望啊，就是有生之年有可能遇到。不过呢，整体来讲都不会太容易遇到。 怎么讲呢，就是张仲景的书里头有一些内容啊，是非常就是非常厉害，就是好像他在1800年前写下这个内容，放到今天我们在临床都还是非常清楚可以看到这些症状，比如说感冒的时候后脑勺发僵啊，怕风怕冷啊，对不对，这些或者是真武汤症啊什么的，这些是到今天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呢也有一些事情是会随着人类的体质改变而变得在今天很不明显的，就像张仲景的书里面一直有蛮多条文可以让人看到一件事，就是汉朝的人是比我们今天的人要阴虚的，就是你想想看汉朝的人，他们可能肉类的高蛋白质的营养物质的摄取大概不如我们今天，那他们可能吃的都比较素，那古时候的人无论如何走路的机会都比我们现代人多很多，那我们现代人还要花时间去散步，古时候人天天走路，那你一直在走路的人其实就会把很多寒气逼出去，那营养又不是那么够，而身上的寒气又不多，就身体是比较偏热一点，然后营养不足，那热而营养不足的身体就很容易产生阴虚体质会发生的一连串的疾病反应，那这个阴虚体质的人所会发生的疾病反应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就写的蛮多的，可是放到今天来看就会变得好像比较少，就临床上面